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心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十日后，在安乐寨归顺朝廷之事传遍天下时，礼部侍郎范文昭和赵副将带着圣旨及赏赐，浩浩荡荡前往安乐寨。安乐寨两面环山，地势险峻，背面靠海之处乃三万水军练兵之地，唯有一条羊肠小径可进入寨中，待临近正门时才有百米平原之地。朝廷封赏的队伍还未进入安乐寨地界内，便远远瞧见手握长刀、身披盔甲的护卫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凶神恶煞的匪气迎面而来。列阵的护卫看见朝廷的军队，既未阻拦也未迎接，只是看着他们走进安乐寨范围，目光逡巡，犹如看着将入狼窝的羔羊。 哎呀，真是鬼斧神工啊，若非如此奇特的地形，安乐寨也不会在朝廷一年数次的围剿下稳如泰山，安存至今。 礼部侍郎范文昭乃是货真价实的柔弱文人，以科举入仕，风花雪月、诗词歌赋都拿得出手，却没见过这等阵仗，腿止不住的打颤。 若不是这个女土匪求东宫太子妃位不成，遣一武将前来招降足矣，哪里还需要我这个礼部侍郎亲自前来抚慰？ 范大人，任安乐性子刚强，你等会儿可别把他那个火爆性子点燃了。若是招降之事不成，陛下天威难测，我们可就遭殃了。 赵将军放心，本官必不会和一个女人计较。 晋南这块地方，如果说遂南将营统帅骆老将军是土皇帝，那任安乐就是地头蛇，强龙尚且不敢压，你区区一个绣花枕头又顶什么用？ 队伍在羊肠小道上行进百米，若隐若现的安乐寨终于出现在众人眼前。高约数丈的城墙，冷峭坚硬的长戟，威武粗犷的士兵，城头顶端悬挂的木牌匾上“安乐寨”三字凌厉厚重，肃杀之气扑面而来。 吁！ 范文昭猛拉缰绳，脸色泛白，直到此时他才明白为何安乐寨归降会让执掌遂南的统帅洛川如此重视。嘉宁帝赐下的赏赐更是价值连城，这哪里是一个小小的山寨，分明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池。 安乐寨深藏大境东南山脉，30年发展壮大，水师横扫南海，想不到竟已有了如此可怖的势力。不必等到将来，现在这座城市就足以成为大境的心腹大患。幸好如今的寨主是一介女子，幸好他看上了咱们大清的太子。无论如何，我们也得把这个安乐寨主请进帝都，若是毁了陛下招降的大事，恐怕…… 哎呀，恐怕你我二人官位都会不保啊。 主要还是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 范文昭忐忑提马再进几步，就被眼前红彤彤的一片惊得一怔。面前的城池满挂红绸，喜气扬天。他朝赵锦石疑惑地看了一眼，赵锦石摇头，显然也不知道安乐寨在弄什么名堂。两人正纳闷之际，巍峨的城门被缓缓打开，一行数骑踩着鼓声自城中飞奔而来。 撤！ 撤！ 撤！ 撤！ 撤！ 撤！ 喧嚣而起的尘土几乎将众人淹没，范文昭被呛得抓住缰绳连退几步。他眯眼瞧去，见一紫衣女子居于首位，心底打了个突，顾不得漫天灰尘，忙凝神朝那人瞧去。 想必这就是当着满朝文武求娶我大清太子爷的任安乐了。 马上女子着紫色布衣短装，眉高眼宽，短发竖起，模样粗犷爽利，那略显宽厚的背上是一把冰冷锋利的大刀。 然是个货真价实的女土匪。唉，可怜的太子爷呀。 赵将军，寨里的弟兄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把你盼来了。如何，你家太子殿下打算什么时候迎娶我们大当家的？ 粗鲁啊，粗鲁。什么，你不是人小，阁下难道并非人寨主？ 赵将军，这位大人是？ 这是陛下遣来的钦差，宣读招安圣旨的礼部侍郎范大人。范大人，这位是大寨主的左膀右臂远叔姑娘。 远叔姑娘，这么个女土匪倒是取了个书香门第大家闺秀的好名字。 别老是姑娘姑娘的叫，听着别扭，叫我一声二当家就行了。 二当家，那个你们人寨主呢？陛下已颁下圣旨，让他出来领旨吧。 赵将军，我们当家的怕朝廷送来的迎亲之礼太过丰厚，寨子里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还礼，前几日带着兄弟们出海搜寻宝物去了。咱们这些粗人知道太子殿下娇生惯养，享福惯了。你放心，大当家的素来好脾气，将来成亲了定会好好待太子殿下的。 此话一出，范文昭和赵副将突然明白这一城大红从何而来。 哦，这个犄角旮旯里冒出来的女土匪根本就不知道东宫太子妃代表的意义，还以为自己和太子的婚事板上钉钉了。 愿叔二当家，陛下有言，太子妃位干系国祚，如今实难以定下。既然人寨主不愿入东宫为侧妃，陛下亦不勉强，定会补偿人寨主。 哦，拒绝了。 此话一出，范侍郎愣在当场，睁大眼牢牢盯住凶神恶煞的院书，见他漫不经心朝背后大刀摸去，眼瞳狠狠一缩。 那也无妨，陛下想必封我们大当家的做官了吧？以我们当家的才情和模样，入主东宫是迟早的事儿。范大人，我们当家的远出未归，陛下赐下圣旨，天恩浩荡，我们这些蛮人怠慢不得，不如由我来接旨。来人，摆桌焚香。 这 不待范文昭回答，院书朝后一挥手，几人抬着一方木桌出现在两方人马之间。院书和安乐寨的人从马上跃下，恭恭敬敬跪在地上。 两位大人，请宣旨吧。 算了，和这个土匪头子计较礼仪实在是笑话。只要任安乐愿意进京，甘心交出三万水军就行。 安乐寨主刚强蓄军，愿率三万水军投效大晋，特封其为遂南副将。安乐寨一应人等从优以待，正感念其乃一介孤女，特许其入京奉职，另赐黄金五万两。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